嗨、hey, 你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做了那么多走心的节目，今天我们来一个比较逗逼的话题。好久没有聊这么开心的话题了。你收到过最尴尬的礼物是什么？ 对，正好是情人节刚过、正好我们可以来开一个总结大会了。在那一天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让你尴尬的礼物？ 泡一杯苦茶陪伴你到夜深。 今天第一首歌呢叫做苦茶，来自棒棒糖。 让我充满勇气抵抗冬天的寒冷，怎样做才会完美像个男人。喝一杯苦茶温暖你的体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南岸带情他说呢，贺卡上把我的名字写错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可能真的就是只是听说过你叫什么，没有不知道你那个名字到底怎么写。 但是下面这条啊、这个朋友说了，就直接回复的这个留言，他说这不算什么，我亲爸把我的名字写错了，真尴尬。 那还有就是说亲爸写的时候提笔忘字，哎，你叫什么来着？ 对，自己的那个自己起的名字自己都忘了。 你知不知道你也有一种很可爱的天真，大男孩的口吻美丽加到我疯吗？好坚强。他说呢，我的逗逼室友送的一个毛巾，上面有一个美女，一碰热水衣服就全脱了，可能就是隐形了吧，那个图案、 对，就是一遇热就会消失的那个。 他说现在还记得老妈用毛巾时一脸惊愕的表情。 那怎么能让老妈看到呢？ 这种毛巾不是应该永远放在宿舍吗？ 篮球暖阳白衬衫他说呢，高中圣诞节，男朋友说放学让我等他，有东西要给我，我满心期待了一下午，结果就是一朵快枯萎的玫瑰花，还告诉我是他全班同学用班费买的，每人一朵送给班主任的，他的拿来给我了。 很节俭，这个男朋友可以过日子，但是不适合做男朋友。一路向北他说呢，跟前任第一次约会，他送我他戴在脖子上的那个玉，然后呢，然而绳子真的很脏，我真的很不想要。哎，后来我们终于分手了。 啊，就是送的那个玉的绳子戴很久了，所以颜色都变了， 被嫌弃了，终于分手了，感觉他如释重负一样。今天第二首来自于后弦的新歌《公主抱》， 很甜蜜很温馨的一首歌。 这时候给你今生最最重要的一颗公主抱，祝福像花瓣天堂中舞蹈，抚过你的微笑，忘不了忘 别那么傲娇。他说呢，送我的丰胸产品，难道我的胸很小吗？ 想知道是男生送的还是女生送的。佳佳的胖子边跑，他说我闺蜜送我的 bra 就是胸罩，他说我又长了两年了，结果穿着还是大。 我还听说过有朋友说到那个男朋友送的 bra 结果大了一个罩杯， 嗯， 可能太高估自己的女朋友了。阿红他说呢，闺蜜送了一套性感内衣给我。 这还可以，闺蜜送的嘛，男生送性感内衣就是那个 图谋不轨是吧。 很傲娇，你的嘴角是幸福味道。哦，公主抱终于了解了童话，准备了很久很久很久，到是时候给你今生最最重要的一个公主抱。祝福像花瓣，天堂中舞蹈，抚过你的微笑。 阿尔岭申宝他说呢，成人礼是闺蜜送的避孕套 啊，就是 成人了嘛是吧。 对对对，可以用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送了不代表一定要用，只是一个装备， 就是说你可以用了。默默和他说呢，我说一个我同事的吧。生日那天呢，另外一个男同事送了他一个自慰棒，这个他是女孩啊，他还当面拆开了。然后生日的那位同事呢，当时她男朋友也在场，就在她身边。 哦，那我想这个送她这个礼物的男同事这个还好吗？被进医院缝了几针啊。 公主抱，祝福像花瓣，天堂中舞蹈，抚过你的微笑。忘不了王子有点笨手笨脚的那个公主抱，一生的承诺将为你的伤幸福早已占领，公主知道。 其实还好，就是我们就上学的时候还真的有同学生日的时候会有朋友送他挑担啊之类的。 幸福早已占领，公主知道。 下一首歌《甜蜜花园》来自林依晨的。 我以为我是孤身漫步这花园，但其实你早就住在里面，到底该不该分享酸甜苦辣咸，心早已沉掉了防线，爱彼此笑容中。 我就系我了，他说一段对话，今天情人节耶，哦多喝水 what 什么什么。 情人节本来是来要礼物的，结果你让人家多喝水。 其实有些男女们其实有很多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吧，嗯，不是很解风情。你跟他说情人节，他就真的以为你在讲述一件事情，他并没有意识到你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啊、对对对， 比如说你要是说，哎，今天情人节，我想，哎，你送我一个礼物吧，就直白的说的话， 就没意思了。 不是，他这样反而会比较明白，他也不会觉得是你在很做什么的。 但是很少了很多情绪和浪漫。 嗯， 来自女人的心声啊，大家听一下。 的手共同裁剪，就让我永远深深望着你的眼，牵着手悠悠在这全世界的甜蜜花园。 福奇他说呢，喜欢我的男生送了我一个相框，里面放了一张我非主流的时期极其不好看的自拍，而且呢还在他们班都传看了。 哎呀，女生好讨厌这一点。 本来以为是浪漫， 其实啊，就是你送这个相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放了一张不好看的自拍，这就注定了你的表白失败。米西莹她说，8岁的时候，同学说送我一套衣服，我当真了，结果第二天给我的是纸叠的衣服。 呵呵呵。 我以前也会叠那种纸叠的衣服，折纸。 好可怕呀，感觉像是送给死人。诗圣李雪溪她说呢，我们公司一个女生收到了黄瓜茄子做的花， 2月14号收到的，我也是醉了。我生日呢，收到了杯子和相框，悲剧和黑白照呀。我朋友生日是男的，结果收到胸罩，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呢，有一次老师查寝室卫生的时候，能想象到吗？一只大熊眼睛上戴着那个胸罩，望着老师的情景。这不算重点，重点是你们记得给我稿费哦。哦，你是来投稿的是吗？ 好，投稿，那你应该给我们钱才对，还要我们付给你钱。 带你上墙了是吧？带你上当。 走过那轻阴雨天，再走一步一切，便是真真切切。爱是每一滴我们心中的晴天，有心能握着你的手共同裁剪，就让我永远深深望着你的眼，牵着手悠悠在初秋世界的甜蜜花园。 下一首歌来自 TFBOYS 的小精灵。 当雨化作小星星，海洋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 周季琦送给女友一盒巧克力，他就送了我满嘴的口水。咦， 来秀恩爱的拖下去。印小泉的夏天，他说黑心卖家送来一束枯萎的花，男友却不知道 啊、 男友没看到，他直接定 的，因为是定 的 嘛，对、这个真是黑心的商家。回头岸太远，他说呢，我和一个女孩好了后，我生日时另一个喜欢我的女孩送了我一个电灯泡。 来自于情敌的报复。 这不热闹都是你清早给我的黎明，里面有个人来听，犹豫都不犹豫，告诉你温柔的你不怕谁打翻心情。我想你 蜗牛熟了，他说朋友送了一对耳环，可是我没有耳洞。 这朋友也不看看，提前了解一下， 是可以改成那种耳夹嘛，样式改一下， 直接挂起来。蜜糖半本心姐她说呢，我一直相处的不错的朋友突然送了一束玫瑰花，然后表白了，当时我束手无策，超尴尬。 嗨，尴尬什么呀，总比那些没人送礼物强多了吧。 可能万万没想到他会表白吧。 崩坏的橘子，他说我是一个女生，明明不抽烟，收到的礼物却是一个烟灰缸。我觉得这烟灰缸一定是水晶做的，就男生肯定是觉得好看。 你想太多了， 一个工艺品。 可能就男孩子觉得我喜欢什么我就要送你什么。 这烟灰缸你别看它是个烟灰缸，但是我是攒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买的。 我应该说我们家祖传的。 是 朴小雨他说呢，我收到了5年高考3年模拟 啊，真棒， 太过分了。 幸福化作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风雨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下一首歌叫做《满满》，来自王铮亮和梁文音的一首合唱歌曲。 太阳也许会像雄蜥放纵了乌云，会挡住你回到我怀里的被气息，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哦哦、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 萧琪王大可，他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故事能够逼死很多强迫症。他说，我高三收到的那个1000片的拼图两年了，现在我还没有打算把它拼好，每次也只是拼个框。 把四周的拼好是吧，里边的只带武力来拼。 对，1000片也太这个残忍了。 这个送礼物的朋友也是绝了。 过期有时不安满， 冬至小小小吃货他说呢，初恋送我的唯一一份礼物是一盒蛋卷酥，当时傻傻的还挺开心，然后就被骗走了初吻。第二天呢，他说手机要停机了，让我给他充50块的话费，我居然也傻傻的充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分手了，迷之尴尬。 哦，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单纯啊，很可爱啊。你想 初恋嘛， 这一盒蛋卷酥等于一个初吻加50块。 就突然想起那13块钱麻辣烫的故事。 W 等于 W， 他说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追我的身材魁梧的男生，放学的时候呢，羞答答的递给我一个铁质的椭圆盒，回家打开看里面有零钱凑够的50块吧，还有一个纸条写着，不知道送你什么，拿这些钱去买你喜欢的吧。 哇，这个男孩子有前途啊。 对对对对对，真的特别懂得女生在想什么。 对，长大了之后绝对是个人才。 你说拿这50块钱买个烟灰缸就直接给钱是吧，人家。 还有一个女孩她叫做一滴琉璃，她说呢，我收到的礼物是胡萝卜。 可能对方真的是想让你补充一些胡萝卜素 是吗。 嗯，圆圆 OK， 她说我去年生日我收到一个2踢脚，然后祝我上天。鞭炮 不久一定会，她说呢，我姐去美国回来给我买了小礼物，上面写着中国制造。 哎呀，再怎么说都是漂洋过海的东西了。挺好，总比在这个什么义乌啦什么的那种地方买一个强。 都是义乌产的。 是远方的旅行者，他说是一套房子的钥匙，好尴尬。 哇，还挺浪漫的。如果你爱他的话， 这尴尬什么呀， 如果你爱他的话可以 不要给我。 这最主要的是那房子写的是谁的名字。木子五渣他说呢，收到礼物不尴尬，但如果之后分开了，看到那些曾经送的礼物后，才会觉得尴尬。 啊，不尴尬，我觉得这取决于礼物的价值。 不亏是吧？ 不亏不亏。 我的生命因为你。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一路两个人》。 看富士山的雪洒满月光，让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 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 富雨芬芳，他说呢，说带我去吃大餐，还是16道的，哪知道是亲戚摆酒，去吃的喜酒宴。 果然大餐，很大的餐， 太逗逼了， 会过日子。懒懒月他说，有一个我从来不打开的木头盒子，说是里面有礼物，可是呢我就是打不开，你妹的，最后我用锤子打开了，发现里面是盒子打开的办法。 这个礼物太欠了。 怕有一天星光不亮，你是我黑夜的太阳，好多话都想讲，好多歌都要唱， 说呢，和女票相爱了很久，但彼此都很羞涩，虽然很想却没有再进一步。有一天呢，他送我一本书《滚床单心理学》，里面还记了很多笔记，当时可尴尬了，但最后却是羞涩的甜蜜了。宝宝我爱你。 这个男生不行啊，还要女生送他一本书。 不要说男生不行好吗？ 不是，就太胆怯了吧。女孩子想很久了是吧？ 估计是，你怎么还不提出这个要求？ 时光一北2012，他说杰伦都有二胎了，我还是一名单身狗。但凡要有人送我礼物，哪怕是尴尬的，我也不会到现在还是汪呀。 啊，连尴尬的都没有，才尴尬是吧？ 嗯。 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了，叫做夜夜夜夜夜。他说呢，他送我的礼物从来都不会尴尬。记得有一次学校食堂，叔叔的女儿带了一个猫耳朵的发卡，我跟他说我也想要。过了几天。他一中午没有睡觉，出去给我买发卡，虽然和那个发卡不一样，但我却依然很感动。现在分开一周了，还留着他送我的所有礼物，希望莫大人和萱草可以念到我的留言，给我勇气继续等他回来。 嗯， 希望你能等到他吧，才分手一个月，努力一下，也许还会回到你身边的。 听完今天的节目，这么多朋友分享他们的收到礼物的这些故事啊，我觉得大家心里应该都知道了吧，什么样是让人尴尬的，什么样是很棒的， 应该都知道吧。 比如就一个盒子里纯粹是毛爷爷啊，我觉得这种礼物特别的让人感动。嗯，真的比买那个烟灰缸什么的更让人感动。 萱草也期待这样的礼物。 是， 其实我也期待。不像我，我收到一个特别漂亮的盒子，打开里面是一盒老干妈。好了，聊了这么多呢，又是一个很温馨快乐的话题吧，希望大家在这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能够获得快乐，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嗯，希望听完这期节目你能够 get 起来送礼物的技能，不要让别人尴尬。 那我们下周五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不怕受益